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。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。贺主任你好。 嗯，张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在平时比如说经常乏力啊，呼吸困难啊，下肢水肿啊，这样的人呢，尤其是老年人真的不在少数啊。甚至有些人呢就是根本不能够平卧啊，一平卧的话呢就非常难受，喘不过来气等等的啊。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，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原因啊，是在于有一颗玻璃心啊。这是为什么啊？什么是玻璃心等等，这个得让贺主任来揭晓了。 我们说玻璃心，哇，玻璃心就是很容易破碎的一颗心脏哈。 对， 对呀。那么老年朋友其实有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，比如说全身乏力吧，或者呼吸困难啊。这个呼吸困难呢，就是它不是肺病的那种呼吸困难，它是只要是我们用一点力气爬个坡上个楼，他就觉着这种气儿不够用了。他不是肺病的那种，就是说咳嗽啊、气管炎造成的气管狭窄的呼吸困难，它是一种心功能下降，这个时候造成我们的呼吸困难，造成的一种憋气，气不够用。同时呢，这个老年朋友呢，他有这个下肢的肿，然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呢，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他不能平卧，他会把这个上身的这个部位呢垫高，他觉得他半卧位的时候，他就会呼吸的很顺畅，他就会觉得舒服很多。而且有很多老年朋友呢，他会有心律不齐的，他会有这种房颤等等的这些情况，有早搏呀，对吧，房早啊，食早啊，会有这种房颤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啊，他呢就有这种各种心律不齐全部都来了。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心功能下降了，我们俗称的就是有一颗玻璃心。这个玻璃心呢，就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慢性病，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呢？这个慢性病是高血压。由于常年的高血压，超过5年的高血压，造成了我们心肌供血的不足。心肌供血不足的情况下，这时候心脏再用力往外泵血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时候心肌就会变得肥厚，心肌就会发生纤维样的改变，最后造成了它整个的心肌非常的脆，脆性非常的强，非常的容易破碎。这就是我们形容的医学上叫做玻璃样变的一个病理改变。那么整个心脏发生了大面积的玻璃样的改变以后，我们就是有一颗玻璃心。 那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玻璃心呢，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心脑方面的高血压造成的，是吧？ 它实际是高血压病造成的心脏的一个伤害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心功能会逐步逐步的下降啊。哎，我在临床上就看到这么一个病人啊，老爷子，哎，是70多岁，他就是年前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呼吸困难，下肢肿，哎，然后他就根本就不能平卧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？他的两条腿吧，就是肿的跟那个大象的腿一样，根本不能打弯，裤子都穿不进去。家里的人就给他缝了两个棉垫子，然后，棉垫子上面绑上那个帕儿，把他两个腿裹起来。然后他就是年前的时候，由于严重的呼吸困难，哎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就干脆不能平卧这种情况啊，然后血压也很高。就送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了，然后住完院以后呢，他出院了以后呢，有一点症状的这个缓解，但是呢也没有全好。这个时候呢，哎，他的这个心衰的这个症状啊就比较严重。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呢，我也认为啊，老爷子的这个身体情况呢是非常非常差的。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？他是由于高血压造成的心衰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就从抗纤维化、平稳血压这个角度入手，来帮助他进行恢复啊。但是虽然是帮助他恢复，但是我心里呢还是觉得没底儿。我想呢，也许他这么严重的心功能的下降，这种慢心衰呢，会不会造成他过不去年？那么到了第二年4、5月份的时候呢，哎，我就听到反馈，哎，说这个老爷子呢症状非常好了，哎，我就想那我去看看他吧。哎，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啊，他的那个两条腿的水肿都没有了。而且他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是那两个腿呀，不仅仅是肿的跟那个大象的腿一样，而且两条腿的那个皮肤啊就跟树皮一样，又干又黑又硬。那么到来年的4、5月份的时候，两个腿不仅不肿了啊，皮肤也变得红润了，就是变成正常的皮肤的颜色了，就是只有脚丫上还有一点点的发硬发黑，但是硬和黑的那个部位也很薄了。而且非常好的是什么，这个老爷子他能下地活动了，就是原来干脆就是躺在床上裤子都不能穿，现在是能穿裤子了，能下地活动了。所以他的那个女婿呀和女儿啊是非常非常感激我们，因为当时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啊，也是他女婿就是给了他们家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柱。哎呀，后来老爷子能恢复到这么好的状态，我就觉着非常非常的欣慰了。 那实际上后来老爷子他就血压基本上稳定了，是吧？ 对。 另外呢，一直采取呢抗纤维化这种方式，大概就是多久？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 他年前嘛， 年前， 哎，是12月份的时候，然后翻过年的时候，哎，我再去看他的时候，就是4、5月份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病例啊，改善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所以，我们老年朋友多年的高血压一定要做好自我的保护。您常年的高血压，血管会变硬变脆，会变成玻璃一样的血管。哎，同时呢，您的心脏也会玻璃样变，就是您心衰的这个过程，就是心肌的纤维化的过程，心肌的玻璃样变的一个过程。 俗话说的，刚才您说那种玻璃样的这样的心脏啊，实际上它的面积是不是也变大了？ 对， 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大心脏。 对，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的大心小肾脑卒中嘛。 对， 我们今天讲的是心脏。心脏玻璃样变之前，心脏一定是增大的。哎，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房灿。胸腔里面一个硕大的心脏也是经过我们平稳血压，哎，抗纤维化以后啊，哎，这个时候呢他呢一个是心脏缩小了，再拍片的时候心脏就没有那么大了，而且呢他的这个房颤的这个症状也减轻了。 那为什么抗纤维化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呢？ 抗纤维化实际就是增强了他的心功能，因为我们这个高血压会造成我们冠脉的堵，那么冠脉的堵就会造成心功能的下降，心功能下降的过程就是一个心肌纤维化的过程。那么我们抗纤维化抑制了心肌纤维化， 也就是抑制了心肌的纤维样变，抑制了心肌的玻璃样变，这个时候就增强了心功能。那么心功能增强了，我们全身的很多症状就会好转了，比如说呼吸困难，比如说下肢的这种水肿，比如说乏力不能平卧这样的症状，还有心律不齐这样的症状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。 看来呢，来改变这种玻璃样的心脏啊，就是这个心脏变大，然后呢变薄、 变脆、变硬 这样的现象，通过抗纤维化需要一个过程，是能够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啊。当然了，我们目前正在举行这方面的体验活动啊，那如果大家呢想通过抗纤维化来改变自己身体状况的话呢，大家早晨8: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。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，都可以呢来进行体验活动，这个机会特别难得，所以呢大家赶快8:30之后拨打8886441788864417，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。 那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啊体验了以后认为哎我能接受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抗纤维化就要长期的坚持，因为我们一旦有了心功能的下降，这个时候对我们生命威胁就非常严重了。我们形象的讲是因为有了一颗玻璃心，这个玻璃心是非常容易破碎的，那么心脏不为我们工作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就受到威胁了。哎，所以呢增强心功能，抗纤维化，抗心肌的玻璃样变，纤维样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那么如果您得到了这个体验的名额，您觉着哎我用着不错，那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长期坚持的。 因为它是一个养生保健的一种方式啊，它需要长期来进行坚持。当然在坚持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要很好的把血压呀、血脂啊、血糖啊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，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，我们一定要配合我们稳压降压的这种手段，这个时候呢效果呢才能好，因为我们说的健康管理方案是一个综合的方案。 对，那说到这个综合的方案哈，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说一说再配合抗纤维化哈，我们还有一些方案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。如果呢您想来体验抗纤维化的这种方式的话，早晨8: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，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，都可以有机会来进行抗纤维化的体验。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，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抗组织纤维化，一个我们讲了10多年的概念，您弄明白了吗？有人在问，养生之道一直在讲，养生也罢，慢性病康复也罢，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，都应该抗纤维化。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？要说明白这个问题，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。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，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、耳鼻喉五官，伤及到肺、心脏、肝脏、肾脏、胃、肠道、支气管等组织器官，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。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，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。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、抗损伤、再修复的免疫反应。通过炎症反应，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，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4种结果。第一种结果是，我们通过用药抗炎，修复损伤部位，身体走向康复。第二种结果，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，转化为慢性炎症，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、肝炎、慢性关节炎、慢性胃炎。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，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。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，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， 修复，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。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，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，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，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。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，由大量的胶原蛋白、胶原纤维组成，没有任何功能，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。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，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肌肥厚，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。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，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。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？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？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？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、对我们养生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？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《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》做进一步学习了解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讲到啊，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乏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水肿、不能够平卧等等啊，实际上呢是由于他有一颗玻璃的心脏啊。那么这个玻璃的心脏呢，顾名思义非常形象啊，就是说又大啊，而且呢这个又薄又硬又脆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脏呢给它修复好。那么刚才呢您提到啊，就是抗纤维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，确实，既然提到健康管理方案，那么里边呢肯定是一些内容的互相配合来进行的。 对，它是一个组合的方案啊。 是。 那么我们刚才赵老师您说的听众朋友的这些症状啊，乏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水肿、不能平卧，甚至是有的听众朋友有这个早搏、有这个房颤等等的一些心律失常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心功能下降了。听众朋友想象一下，玻璃心，对吧？哎，又脆又硬的这个玻璃的心脏，它的工作能力一定是非常差的，对吧？个儿又大，体积又大，能力又不强，对吧？您想玻璃的心脏，它跳动起来，它也是那么没有力量的，而且呢，它是硬的、脆的，它的工作能力一定是下降的。那么我们胸腔里面有一颗玻璃心，对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质量的影响就非常非常之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用的健康管理方案啊，帮助我们康复的方案，第一个是抗纤维化，对吧？抗纤维化让我们的心功能增强，让它跳动的有节律，对吧？很多听众朋友用了抗纤维化以后呢，他的这种心律失常的症状呢就减轻了，同时呢，这种乏力呀、下肢的肿啊、呼吸困难呀，还有晚上的这个平卧起来就觉得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呢都改善了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一颗玻璃心呢？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，高血压造成了心脏的肥厚，心肌的纤维化，造成了心肌的玻璃样的改变，有了一颗玻璃心。那么为什么高血压会让我们有一颗玻璃心呢？是因为高血压造成了冠脉的玻璃样改变，造成了冠状动脉的里面有斑块堵塞，让我们的心脏这个时候供血不足了，然后心功能下降了，形成玻璃心了，变脆了，心功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的工作的力量了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是靠低压供血的，那么老年的听众朋友，高血压的听众朋友啊，一定是知道我高压高的时候低压并不是很高，那么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就要降压呀，那么他降压的时候，高压下来的时候低压就更低，所以这个时候低压更低的情况下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心脏的玻璃样变就会更加的严重。所以说 我们有心功能下降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，最最关键的是要平稳血压，就是高压降低的时候，低压不能太低，低压还要让它再升高一些，哎，不能在60毫米汞柱，尤其是不能在50毫米汞柱以下，哎，70毫米汞柱呢就比较合适，但是这个呢可能不太好维持啊。有一些听众朋友高压一下来，低压呢它就是60毫米汞柱左右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呢改善血管壁的弹性，就可以很好的维护我们的低压。比如说我们用茶色素，茶色素呢具有非常好的平稳血脂的功能，同时呢又有非常好的平稳血糖的功能，同时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增加我们心脏的撤脂循环的这种功能，改善微循环的功能，同时呢它具有一个非常好的维护血管壁弹性的这种功能。所以说对于我们有这个心功能下降的听众朋友，高血压造成的我们乏力、呼吸困难、不能平卧、下肢水肿、有心律失常的听众朋友，哎，这个时候防止我们的玻璃心继续变硬变脆，继续工作能力下降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方法是抗纤维化再加茶色素，来改变我们冠脉的弹性，来平稳血压，来改变我们冠脉里面的堵的这种情况，同时呢很好的增加我们心脏的微循环撤脂循环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更有利于我们听众朋友的乏力、呼吸困难、下肢水肿，哎，甚至是这种心律失常、晚上不能平卧这种症状的改善。 那实际上呢，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症状啊，什么乏力啊、呼吸困难、下肢水肿啊、不能够平卧呀、等等，究其原因啊，这有可能跟他这个玻璃心脏是有关系的，哎，这个心脏就又大又薄又 又 脆，啊， 又没有工作能力， 对，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改变的心脏的状况。那么刚才呢提到的这个方法当中，一个是抗纤维化，一个就是用茶色素啊， 对， 来互相配合着。当然了，在这个当中呢，如果医院比如说给您啊开一些这个诊断的话，吃什么样的药你也不要停啊，就是这种治疗跟我们这种养生保健的咱们混合着啊， 并驾齐驱， 辅助着并驾齐驱来走啊。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事例也说明呢，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 保健非常非常重要。 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啊抗纤维化也好，茶色素也好，一个体验活动啊。那么如果您打进电话是前20名，好了，那您就可以来体验啊，这个机会真的特别难得，您先体验一下抗纤维化，您先体验一下用茶色素是效果怎么样的哈，然后呢您再去进行这样的 长期坚持， 哎，更有针对性。好，那8: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古史有记载，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毒，得茶而解之。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。唐代《本草拾遗》记载，诸药为各病之药，茶为万病之药。几千年来，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、治病及药理作用，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1994年，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。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。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。1997年，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，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。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